Hello， 第三節翻嚟啦。咁我哋依家有个封烟嘅，喂，你系边位啊？ 我咪小老宝咯。 喂，你好，你好，喂，有咩分享啊？喂，中秋节快乐。 大家咁话啦吓，各位都系中秋节快乐啊。人点啊？ 人月两团圆 啊。 系啊。 OK。咁就想講啲因為上個禮拜就打唔到太多封煙啦，咁即係講，我記得嗰陣時係我想講啲喺屋企度遇到嘅，即係自己屋企嘅。咁咧呢個咧就係打風嘅時候嘅，我記得嗰陣時咧就係細細個，可能即係都係我諗七八歲左右，不過記得呢件事。咁咧我細個嗰陣時咧就係住泰安樓啊，唔知你知唔知筲箕灣嗰邊嘅？ 以前我成日喺嗰度出車 啊。咁嗰陣時咧，我即係好早係買㗎啦，就即係嗰陣時可能香港都係差唔多最高嗰棟樓嚟㗎，即係嗰段時候，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咁咧前面咧就對住太古㗎，咁咧就即係嗰陣時太古就唔係太古城嚟㗎，係一個船路嚟㗎。係 啊， 咁嚇，咁咧我記得有一次咧就係打颱風啦，嗰陣時即係。好似唔知嗰陣時十號風球已經係最勁嗰啲咧，我記得，不過叫咩名字我就唔記得，係有一個颱風嘅。咁啊，我嗰陣時咧，即係船路嗰度咧，就即係我記得可能係冇船啦。咁咧就即係見到嗰啲海浪咧，係咁拍上去嗰個船路上邊嘅。咁我就喺最頂樓嘅嗰陣時我住嘅地方就係灘樓嘅最頂樓，咁樣咧就即係都睇得幾清楚嘅，因為由高睇落去你見到嗰啲海浪冚到噶嘛，冚落去，即係嗰個視覺係由上向下睇噶嘛。咁樣咧就。我記得咧，嗰陣時咧，因為又唔使翻學啦，咁咪即係睇下出邊咁樣啦，悶悶地咁樣見到咧，即係嗰啲海浪咧一路咁拍埋嚟咧，突然間咧，即係嗰啲水咧，即係好似變咗深色咁樣嘅。一大即係成片咁樣係黑咗，咁啊諗住唔知係咩，即係可能我嗰陣時諗啊油跡啊乜嘢咁樣，跟住咧係見到嗰啲黑色嘢咧係咁即係打上去嗰個船路度，咁就跟住退咗嘅時候咧，嗰個船路嘅地下咧就係、是、即係個地面上邊咧係又係黑色嘅，咁我諗即係當時係以為油跡嘅，咁但係後來咧即係拍多幾下咧，見嗰啲油跡咧越嚟越暴得。多啦，咁同埋咧，佢又唔係話即係一片喎，佢係慢慢會散咗喎，即係好似打咗落嚟咧，就變咗一劈咁樣，就散散地，呢度一啲，嗰度一啲咁樣嘅喎。咁我繼續望嘅時候咧，因為嗰陣時好大風，呼呼聲噶嘛，咁樣咧又見到咧嗰啲嘢咧吹得起嘅喎。见到即系嗰啲黑色嗰啲嘢咧浮起，即系好似俾风咁样吹嚟吹去，即系卷下呢度飞下嗰度飞下咁样嘅。咁有啲咧就飞到好高嘅，因为我嗰阵时咧泰安楼咧系我住喺中，佢好似系 H 型咁样嘅。咁我就 系 住喺中间嗰度嘅。咁中间嗰度面向个太古船路啦。咁样咧，我左右咧都系有楼宇噶嘛，就见到咧嗰啲黑色嗰啲咧，有啲咧即系飞咗去左边，有啲飞咗右边，就即系过咗嗰个左右嘅 building， 嗰个楼宇就见唔到啦。咁我都唔系点怀疑嘅，但不后来咧有一块，我唔知点形容，其实好似纸咁样嘅。因為我當時冇咁諗，後來諗先覺得好怪，即係佢咧就係飛轉幾個圈咧，就飛咗落去，勾咗喺因為我係最頂樓嘅，咁咧佢就飛咗去最我嘅上邊，即係我嘅，我記得係左邊樓宇嘅屋頂上邊嗰陣時咧，係佈滿曬嗰啲魚骨嗰啲天線嘅，係啦，嗰啲魚骨天線咧就。佢咧轉一個圈咁樣，就勾住咗喺嗰個魚骨天線上邊。咁然後咧就浪下，好似類似係衫咁樣浮下，俾風吹嘅。好似唔即係唔識喐咁樣嘅。但係咧， 跟住咧又刮幾個風咧，就好奇怪嘅。佢好似類似點樣咧？喺魚骨天線之間咧，會一個天線飛去第二個天線度。佢而且飛咧係好怪嘅，類似嗰啲空中飛人嗰啲咧，佢識卷兩個圈，係啦，佢係甩，即係好似由一個架度甩骨架度甩咗。轉兩個圈咧，佢又會即係好有嗰個弧度咧，又勾去第二個 天線， 第二條天線度啊。如此咧就勾咗幾次，見佢咁樣係咁轉，咁最後咧就見到佢其實就都近近地我，所以即係真係睇得好清楚。見到咧佢咧突然間咧就好似成個突然間好似磁石咁攝一下就攝咗上去，有一個天線，有一個線天線度，然後咧佢就跟住咧就見到佢變咗形，應該係講開頭咧係一塊紙或者好似件衫咁，漲起，漲起咧，然後咧就見佢變咗形，跟住咧就好似係類似係啲液體咁樣慢慢化，咁就沿住嗰條天線咧就化咗落，即係落嚟，即係由上面是魚骨嚟噶嘛，下邊是一支咁啊，好多比較後生啲聽眾未必知道嗰啲係咩嘅，咁咧就見佢化咗落嚟，咁就見唔到啦。 嗰條應該係水喉通嚟嘅，水喉通上住條天線噶嘛。 係啦，就係咁類型嘢，就見到佢變大咗，跟住就化咗第二個形，就黐住條通，就咁慢慢咁樣流落嚟。咁就見唔到啦，咁就係一件咁嘅事，但我就 詭異嘅， 係啊，我亦都唔能夠話點樣解釋，不過係記得有件咁樣嘅事咯，係打風嘅時候出現咗咁嘅情形。我仲記得啊，我後來咧即係睇完呢、這個，因為嗰陣時細就唔識驚啊，跟住咧即係我又睇翻去嗰個船路嗰度咧，都仲係好多啲咁嘅黑色嘢噶。咁然後咧，見到佢係即係喺地下度咧，唔似係吹，似係躝嚟躝去咁樣咯。咁後來我就都冇再睇落去，因為個時間都幾長啊嗰陣時。咁樣嚇，細路仔冇耐性就冇睇落去，又唔識驚。不過係記得有樣咁嘅嘢咯嚇。 喂，似唔似係嗰啲扶啊扶啊上？打風吹咗上嚟啊！借啲風上咗岸。 你知颱風咧，你嗰陣時都幾犀利噶嘛？啲颱風，你温帶嗰啲咧，咁你喺海上面，你可能就咁啱，即係有啲 佢唔係温帶，肯定 油污啊，又或者之類嗰啲真係掀咗上去啊嘛。 係啊，小路保姆咁大年紀， 即係好似温帶嗰啲風力啊，都唔少噶嘛。你有啲颱風，你去到即係 唔係因為水鬼咧，就唔係咁易上通岸。 以我所知，基本上是很難，是基本上係好難。 佢要依附喺個水度噶嘛？如果喺個水度死嗰啲咧，係啊。但係你咁樣大批上岸就都幾恐怖。 係，我真係唔知係乜嘢，因為如果你係一啲物體嘅話，照計就唔會吹嚟吹去，又好似會變形啊咩咁，即係嚇。仲有即係我係好記得佢攝嗰下咧，真係好似即係佢喺空中咧，突然間好似攝石咁，唰一聲黐住嗰一條，然後就變大溶，跟住溶咗落去咁樣咯。我都唔知佢走咗。 但如果你如果係油漬咧，佢會化開噶嘛。 同埋佢會向下 油漬都吹唔起啦，真係，所以係啊，好難解釋係乜嘢。 係 咁咧，有冇時間我再講多一個？ 好啊，好啊， 另外一個就靈異，不過唔知算唔算係鬼咯，可能唔係嗰類嘢嚟嘅，因為我經歷嗰啲都係好奇奇怪怪，唔係好似一般我哋即係所謂中國人嗰啲思維咧，即係會遇到咁嘅嘢，所以我不過見到，所以我就即係講翻啦嚇。咁咧又係喺泰安樓嗰一個單位度嘅。咁咧其實咧我爹哋媽咪咧就係即係當時文革嗰啲時候咧，因為我媽咪嗰邊好有錢嘅，就俾即係俾政府批鬥啊嗰啲咁屋企人，咁咧就好辛苦咧，就即係即係逃咗出嚟，咁就一路由北。即係中國北部咁樣逃千山萬水咁樣去到香港嗰度嘅，咁樣咧就之前我可能有兄一個姐姐一個哥哥咁樣，但係即係都失散咗當中， 嚇，咁又失咗聯絡，咁就變咗佢哋即係佢哋嗰個時候嗰啲嗰啲思想咧，即係一定話要有仔送終啊，或者之類，即係起碼你都要有後嗣啦。 嗯。 咁佢哋就冇嘅，當時佢哋即係年紀就叫做大噶啦，嚟到香港可能都四十有突啦， 嗯 啊，咁四十左右啦嚇，咁、啊、樣咧就即係其實一路咧就好希望即係話有翻啲後代咁樣，有翻啲細路咁樣嘅，咁咧但係一路試咧就即係都生唔出。咁佢哋呢即係可能唔知心理安慰呢，佢哋就買咗一個舊時興嗰啲洋娃娃嗰類嗰啲。 嗯。 即係會你打平放佢個眼。 佢對眼會眨嗰啲嘛。 會合埋係啦，你動返高佢會擘大眼，咁即係嗰啲咁樣嘅。咁佢哋就買咗個咁樣嘅洋娃娃，即係好似第一攞個意頭啦，第二呢佢哋即係悶悶地，有時會同個洋娃娃傾偈啊，咩之類咁樣，當佢即係幫佢打扮啊、梳下頭啊之類嗰啲咁樣嘅嚇，即係好似攞翻個旺氣，我唔知佢哋點樣啦 嚇。 即係佢哋係咁樣思想嘅。咁樣咧，呢個洋娃娃咧就好得意嘅，即係佢我唔係話得意啊，即係有啲奇怪啦。即係凡真，如果屋企人咧係有啲咩即係意外啊，或者係受傷啊、病啊，佢之前咧就係梗係有啲嘢嘅，譬如話會無啦啦自己跌咗落嚟啦，或者係會有啲會聽到有啲怪聲咁樣嘅， 嗯 嚇，咁就咁樣啦嚇。咁到後來咧，即係買咗個洋娃娃，可能一兩年啦，咁樣就跟住咧就終於即係生到我出嚟啦咁樣。咁咧，但系咧就一路咧就都系同我都系咁样讲啊，叫呢个做姐姐啦，即系咩咁样噶？佢就啊，即系咁样嘅。咁好啦，咁呢个洋娃娃咧就系放喺嗰阵时我哋系床头啦，跟住有一个通道，然后咧有一个柜，隔篱有一个床头柜嘅，或者梳妆台之类咁样咯，就系放咗喺嗰度嘅，即系即係坐咗喺度咁樣，我哋即係佢接埋只腳咁樣坐喺個邊邊咁啦。我哋不嬲就咁樣放嘅。 嗯， 好啦，咁有一日朝早，我諗係可能都係五六點咁樣嘅。咁咧我就醒啦，醒咧我就即係懵懵鬆鬆咁望，見到前面有啲嘢喐喎。 嗯， 咁樣咧我就於是咧我就即係睜大眼啦。我就發覺咧，呢一個洋娃娃咧，佢企咗起身喺個台面嗰度，喺嗰個梳妝台嘅台面度。咁仲有塊鏡噶嘛喺後邊。 嗯。 咁咧，所以睇得好清楚，連個倒影都睇到噶嘛。我都幾 sure， 即係我都幾肯定，唔係話眼花嘅。係。我見到呢個洋娃娃咧，佢慢慢好似真係好似個機械人咁樣行嘅，即係佢唔係行得好定，即係會行嘅時候會斜埋一邊咁樣嘅，咁就斜左斜右咁樣左右腳咁樣行好慢腳步，行到去嗰個台嘅邊邊咧，佢咧就識180度轉咁樣，即係一隻腳好似芭蕾舞咁樣180度慢慢轉翻過嚟。又再行去另一邊嗰個櫃邊，又再轉，咁就係咁行嚟行去。我就望住佢望到定曬，因為已經驚啦。嗰陣時可能就八九歲左右啦，未到十歲嘅。咁咧真係個眼咧就跟住佢嗰個公仔咁左右喐，所以我就幾肯定。哇！嗰陣時好驚啊，驚到我擘大口想嗌，因為我媽就瞓喺我隔離嘅。想嗌唔出，即系真系好恐怖啊！嗰个时候吓，因为嗰时又黑黑地咯，咁样啦吓，咁跟住咧就蒙头咁喺度震啦。过得一阵间，因为我仲嗰阵时仲听到脚步声嘅，喺嗰个张台度咧，系硬嘅，佢个鞋，佢着嗰对鞋硬嘅，听到啲 咩声？ 系啦，有啲摩擦声，好慢。 嗯， 咔咔。跟住轉圈嗰下冇聲，又再咔咔咔，所以你知道佢行緊去邊個位嘅直頭，係好近好近，因為嗰個櫃同我離可能都係大約三至四尺之間咁近嘅距離，咁跟住咧，我過咗一陣間聽到冇聲， 冇聲，再等一陣間，一下掹起個被睇下佢響唔響到。我趌起身，我就即係死就死啦咁樣。冇事，個洋娃娃仲係即係坐喺度。但咧，我就知道應該係唔係話睇錯嘅，係真係嗰個洋娃娃喐嘅。咁後來咧就移民去美國啦。咁樣就個洋娃娃，我記得應該係掉咗嘅，唔係俾人嘅嚇。咁就又係一件咁嘅事咯嚇。 哇！ 好彩佢唔係好似 Annabelle 咁樣樣，仲會識得翻嚟揾你哋啫，真係好驚啊！ 其實有時發夢都仲見到呢個情景嘅， 但佢未必係你嗰啲嗱，你失散咗啲兄弟姊妹，未必嗰啲阿哥啊家姐未必係死咗嘅，姊妹就失散咗啫。你嗰陣時係咁批鬥你就死啦，係嘛？你 我嘅諗法咧就係可能咧，即係中意咗佢，即係人嗰個靈性咧，俾咗佢有一個靈性咧，可能就會即係嚇。 唔 係 啊，佢嗰啲咧，佢嗰啲仁兄咧，見到你阿爸阿媽對佢咁好咧，佢諗住有著數噶嘛。 嗯， 系咪啊？佢 都有可能嘅， 因 为 佢系、 這個、 啊，佢入咗嗰啲叫咩？佢都唔系叫夺舍咁，冇舍啊，嗰、那个 系 公仔嚟嘅啫。 即系入咗去住， 入咗体咧，佢谂住系 啊， 佢谂住有着数噶嘛。 系啊， 系啊，但系一般我个相信咧，就系即系如果你唔请佢咧，系即系灵体系唔可以入屋企嘅，系唔可以附喺一啲嘢，除非你系俾批准佢嘅啫。 咪可能佢一早已经喺度咧。 哇，咁又唔知啊！不過就算我爸爸媽媽佢係做咗某一啲即係口頭嘅應承，唔知嘅，所以我亦都冇問。不過係記得有件咁嘅事。係 啊，佢大佬佢哋記住當嗰個公仔係細仔咁喎，你未出世之前。 佢應該係有啲秘密，而你係唔知道咯。係 啊， 啊或者啊，即係當細路嘅，所以 唔係啊，可能當年你阿媽佢阿爸已經識得請㗎啦。可能交換呀、你有啲嘢你唔知細個， 即係有啲秘密，係 咪請佢返去啊？即係等於你啲人即係拜多仔佛啊嗰啲啫嘛，望生翻 請鬼仔嗰啲， 咩送子觀音啊嗰啲啫嘛。 而家啲泰國啲請鬼仔嗰啲都係類似係咁樣嘅啫嘛。 係啊，分分鐘可能即係譬如話拜啊，如果你俾個細路我咧，我就 供養你啦。 係啦，之類唔出奇。 點知可能去到後尾即係移民嘅時候，會唔會係即係控制唔到？ 應該唔係嘅，唔關事嘅，應該又送咗佢嘅。如果你咁啊抌咗佢，你 就係、 是、你有得安寧。你就真系奇啊！真系 翻嚟揾你， 非常小气啊！嗰啲仁兄， 系啊，真系 你千祈唔好 乱 借助佢啲力量， 搞唔掂。 系 啊， 仲有冇时候啊？有几多时候、啊？ 我哋要去广告先，我哋可以去广告翻嚟。 哦，咁唔使啦，我下一次再打。 好啊，你下个礼拜再打嚟同我倾偈啊！ 多谢晒， 多谢晒你，点啊？ 唔好客气， 拜拜， 好，拜拜。